你要买什么？ 我要买苹果。 你还要什么？ 我还要一瓶牛奶。不要了。 这个多少钱？ 这个350块。 那个怎么卖？ 那个卖350块。 太贵了，便宜一点吧。 我们这里不二价。 现在几点？ 现在6:10了。 你几点上班？ 我8点出门。 你晚上几点回来？ 7:01回来。 你什么时候起床？ 我6点起床。 你明天6点叫醒我。差，分，点，点过，分，差5分7点了。已经11点过5分了。 真糟糕。 小明在哪儿？ 他去运动了。 他到哪儿去运动？ 他在体育馆游泳。 他会游泳吗？ 当然会。 你姐姐在干什么？ 她在洗澡。她在房间里玩电脑。她在看电视。 你跟她谁的个子高？ 我比他高。 谁的年纪大？ 他的年纪比我小。 他比我小1岁。 你比我大3岁。 这个比那个贵吗？ 这个不比那个贵。 这个比那个便宜吗？ 这个比那个便宜。 这个苹果比那个苹果好吃吗？ 这个不如那个好吃。